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车人合一的最好表达。全北京上空最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就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9点，汽车音乐会。各位好，我是思萌，欢迎各位关注早上9点到11点的汽车音乐会。在这里面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福利和汽车音乐要奉送给各位。那么在今年我们也是会继续壮大我们的汽车音乐生活社区，这里一起奔跑上路，线上线下都能为你带来全方位的不同感受的音乐生活新体验。首先欢迎各位关注分享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庸，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刚刚听到有很多这个经常在我节目里面点歌的朋友啊，熟悉的名字，但是声音有一点陌生，因为之前都是文字来点歌的，好吧。我们继续来关注汽车音乐会的这个汽车资讯。今天2018年9月10号星期一，车牌尾号3和8的车辆，早上7点到晚上8点要注意了，五环路以内禁止行驶，也要提醒开车的朋友稳驾慢行。分享一下今天待会儿要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汽车资讯。第一个是汽车的意式浓缩咖啡机，第二个是北京周边的古镇下湾村。同时在这一时刻呢，还要开始送票啊！9月15号晚上，北京音乐广播将在国图音乐中心艺术中心举办时光四重奏音乐会。那么这次演出的曲目呢，不但有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等最经典的作品，同时还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舞曲和电影音乐。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的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举办的第12场活动，也欢迎越来越多的朋友来通过我们的节目互动进行锁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来听听看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50名 Shakira Try Everything。第49名魏晨白日梦想家。第48名孙子涵最简单的声音。第47名林俊杰爱的鼓励。看看你看看我 46名 98 Degree Because of You. Baby, I really know by now. Since we met that day, you showed me the way.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先为各位分享了2018年第37期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位到第41位的歌曲。我们首先来听到的，刚才是来自夏奇拉的《Try Everything》，这首歌是电影《疯狂动物城》里面的主题曲，都再熟悉不过了，对吗？这首歌也是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的演唱歌曲，热情四射，美丽动人，而且她还为片中的动物歌后夏奇扬来担任了配音。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续我们来揭晓榜单。排在第49位的歌曲是来自魏晨《白日梦想家》，这首歌在整体的编曲在 Funk 的节奏基础上，同时还融入了律动感很强的贝斯，还有节律的吉他音符，而且非常有异国味道的独特曲风，让人有一种很强的新鲜感。来听听看《白日梦想》的这种神秘感觉。 我们总是被提醒，现实世界是多么梦想， 是看不见的空气， 每秒都呼吸，一不小心就被 忘记。 梦想 是挡不住的动力， 教我学会如何不放弃。I never wait, I never gonna wait, it's not so far away, 没有时间浪费。天黑 Do we now, do we now, here we go.

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五十名 Shakira Try Everything。第四十九名魏晨《白日梦想家》。第四十八名孙子涵《最简单的声音》。第四十七名林俊杰《爱的鼓励》。第四十六名 98 Degree Because of You。 Baby I really know by now Since we met that day You showed me the way。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汽车音乐会为你打些无限的可能，在早上的九点十六分向你问好，我是思萌。继续要为你揭晓的就是在2018年第37期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位到第41位的歌曲。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第47位，来自林俊杰《爱的鼓励》。而且在电视剧当中《一见不钟情》里面，剧中的人物四角恋逐渐的明晰，而且作为主题歌呢，《爱的鼓励》贴近了剧情的歌词，将剧中的费洛洛外表甜蜜内心坚韧无比的形象和郑恺外表冰冷内心火热的个性一展无遗。我们来听听排名第47位林俊杰《爱的鼓励》。 外表甜蜜，内在却坚韧无比，你充满静谧，美丽的生命。我千头耳语，冰冷铁衣，保护着柔软的心。我爱自己，不告诉你。一直一直一直往外走，一直一直一直向前冲。追求 get out of here.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继续要跟各位揭晓的是2018年第37期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6位的歌曲，来自美国的流行节奏蓝调团体 98 Degrees Because of You。 他们发行的专辑至今已经卖出了双白金的销量了，我们来听听看。 I hear the carolers sing while we dance in the falling snow, falling snow. I saw much joy in the air, it's impossible not to know. This is the season of love.Got me believing this feeling's enough. Whoa, don't let this go away. You feel like Christmas every day. Everybody let me hear you say. Don't let this feeling end. So Christmas comes around again. Like every day we're living in. It's the season of适合在行车途中来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美国最受欢迎的男子合唱团体之一 98 Degrees， 来自 Because of You， 他们的这首歌曲排名在第46位。同时欢迎各位在行车途中呢，新的一周开始了，分享你的心情到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公众平台就可以了，也可以来报名参与我们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12场来进行索取门票。稍后半点之后继续为各位揭晓在今天节目的榜单之中后五位歌曲，我们先来听到一首歌曲，一会儿见。 也曾醉酒，也曾失落，不再有梦，是你为我推开天窗，打开心锁，让希望又转动，忙碌奔波，偶尔迷惑，为了什么？是你给我一份感动，一个理由，不疲倦，

Hello City， 他们的这首热气球为我们开启了今天上午的欢乐时光，同时欢迎各位在此刻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钟，我是思萌。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续要为各位揭晓的是排名在第44位的歌曲，来自庾澄庆的《脚踏车》。如果要问起这首歌曲的缘由呢，哈林就直接说了，说完全是因为个人喜好，一听 demo 就喜欢，所以呢就干脆把它唱出来吧。九点四十一分为各位送上第44位《脚踏车》。 听见有人对我说 Hello， 我们点点头，挥挥手，从此变成了好朋友，一起向前走，迎着微风，没有烦恼和忧愁，你在前面，我紧跟在你的左右，红灯停绿的心。遇见一群我的好朋友，休息几分钟，水喝几口，准备好体力共上阵，一起向前走，顶着阳光，乌云都抛在脑后，你在前面，我紧跟在你的左右，你累了我挡风， 听脚踏车不需要在乎他唱了什么样的歌词，只需要想起来自己以前摇摇晃晃的小时候骑自行车在路上的样子就好了，非常的开心，非常的纯真。如果说你最近也在关注一些音乐类的综艺节目的话，会发现哈林其实作为导师当中年纪最大的，虽然说是最老的吧，但这并不妨碍他在音乐当中，在节目当中从头到尾展示自己的活力和有趣，而这样的精神，这样的性格就是我们最向往的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续要跟各位分享的是2018年第37期汽车音乐排行榜当中第42位的歌曲，43位来自李荣浩的《不将就》，也是电影《何以笙箫默》的主题曲。 那时候我以为爱的是生活，也算懂得什么适合什么不可，最近还是一样努力着配合你的性格， 你的追求者，你的坎坷，我开的车。算一算，虚度了多少个年头，仿佛足够写一套错爱的春秋。如果以后你还想为谁浪费美好时候，眼泪只能在我的胸膛毫无保留。好想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开始纠缠 需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排在第42位的歌曲，来自至上励合的《甜心》，歌词也是出自他们的专辑《齐天大圣》，这也是至上励合出道以来的第一张正式专辑，其中也包括了很多很多他们乐队成员的心血。我们来听听看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要给你安利，一封情书没有完结，也未读下去，草莓色唇是爱的证据，除了怀疑间穿心证明我爱你，你的眼睛就是我的天际，我念穿戴香水和玫瑰表白心意，有时不接受我的心就下雨，你是我的天心，遥控我的心境，守护我们的很用心，一起享受沿途浪漫风景，你爱着天空温柔那边爱的心愿，透过风暴抓住流星，找到了天使，都出鞘是这朵玫瑰的秘密，你是我的天心，遥控我的心情，守护我们的很用心，爱的糖果藏在你的梦里， 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续马上揭晓的是第41位的歌曲，来自创建于1989年的阿奎尔合唱团带来的同名曲 Barbie Girl， 他们的造型定位非常鲜明，而且有很强的卡通味道，在这一刻把这样的音乐，这样的开心的旋律分享给你。 Come on Barbie, let's go party。

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是来自李克勤的《红日》，非常的励志，节奏非常的好，翻唱自立川俊之的一首歌曲，叫做《不服输的事》，原曲是十分经典的日本八九十年代的励志风，而李克勤的重新填词呢，也让这首歌曲成为了少有的翻唱比原唱更为传唱的作品了。接下来我们进入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接下来我们汽车音乐定制在周一的时候要为你推荐的是适合敞篷车的音乐，这首歌曲来自美国 Bee Gees 组合 Alone， 也是不少天皇巨星的偶像了，很多歌手都翻唱他们的作品，包括猫王，包括谭咏麟、张学友、张国荣等等。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这首 Alone， 来自 Bee Gees， 非常适合在今天为你定制敞篷车的音乐。

列签约发布，托尼奖中国将与多家合作伙伴携手打造百老汇式演艺街区，引进美国戏剧产业先进的制作经验和运营模式，孵化本土优秀剧目并输送到国际市场。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继续要跟各位分享一条汽车时尚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音乐会。各位好，我是思萌。喜欢这个驾车自驾游的朋友要注意收听了。此刻啊，在延庆县东北部的千家店镇有一条京城著名的自驾线路，它叫做百里山水画廊。百多公里的公路两旁的风景如画，而且走到终点千家店镇，那里有一座下湾村，村如其名，依山傍水，环境优美。百里画廊的这种如画风光都在这里，而且仿佛鲜活了起来，多了几分的生气。很多的美术院校都会在这里设立写生基地，因为这里不光风景优美，村落建筑也充满了这个徽派风格，随地是起起伏伏，很有几分这个安徽宏村之风韵。所以喜欢自驾的朋友可以在周末找一个时间，一起在约上朋友去延庆千家店镇下湾村。同时在这一时刻，我们进入到汽车音乐会的私人定制时间，在线上征集大家的私人 CD 歌单，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平台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发送你的驾车感受、喜好和你最喜欢在开车途中听到的音乐，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聆听彼此最美好的音乐生活。 总有一款座驾适合你，总有一段音乐属于你，要个性，要不同，至少我来帮你定制你的专属汽车音乐。这里是私人定制时间，非车莫入。 私人定制时间，今天的第一首应定制音乐来自 Fifty Harmony 的舞美组合，这是为《精灵旅社2》献唱的主题曲 I'm in love with a monster， 非常的可爱，非常蠢萌的这种鬼怪，在音乐当中，在爱情当中显得是那么的让人珍惜。 Say what you want but I won't ever be told cause I'm in love love monster. I'm in love with a monster. 这让我想到另外一首能够和他对上话的歌曲，就是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我们需要这样的相匹配的心灵，一起在路上来分享快乐，对吗？在接下来带来的歌曲是来自童安格的一首《一世情缘》，这是90年代发行的怀旧版同名专辑，重新演绎了自己的旧作，而且让这些本该是老歌的作品重新得到了一些新的生命力，又被歌迷们当做了新歌传唱。来听到童安格《一世情缘》。

朝着想去的地方去吧，你是千万个他里面唯一的他。 这是来自金池魏雪曼谭维维合作的单曲他他他。多年好友用这种最为坦诚的态度，最深刻的剖析和最诚恳的音乐，也唱出了当代中国70-80后女性的成长和蜕变。这样的不同时期的心情，不同的感悟的汇聚到一首歌曲里面的呈现，她的感受一定是非常丰富的。而在接下来要跟你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 JJ 林俊杰新地球。她在14年的时候也是因为发生了不少的遗憾的事情，因为这样的气氛触动了林俊杰，所以让他希望想要写一首抚慰人心的歌曲。我们来听听新地球，来找一找 JJ 在音乐当中想要传递给我们的关心和抚慰。 是一种蓝色的哀愁，我心在荒凉的地球，纽约在海底的角落，阳光把大地变沙漠，变了味道，人们在开始哀悼，讽刺那些空气很好，烟都在水里无声飘摇，没了情调，人们为三餐奔跑，一切的爱恨都在自寻烦恼。新地球他们成了骄，脸上没有笑，啄着一口火山成妖。新地球他们很骄傲，只是眼神有意无意的逃。新地球星星很闪耀，总是一条直线的脚，新地球永远会 JJ 林俊杰的《新地球》，他的歌曲总是有这种天马行空的感觉，而且是特别特别的张狂，或者说在音乐当中有一种希望能够带大家在路上飞行畅快的感觉了。好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为各位送上，来自刘惜君《我只在乎你》，非常的温柔，用这样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汽车音乐会。我是思萌，稍后时带上音乐去旅行，也欢迎各位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更多的精彩音乐。 我想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人世